梦有个习惯，只要他喜欢上一样东西，就会立刻给周围的人疯狂安利，不停地说这东西有多好多好，企图影响大家跟着他一起喜欢。 三十， 是啥？ 拿着吧， 我不用。 我以前也不愿吃，但被夏梦逼了几次后就想想了。 方兴恰恰就是那种很容易被人影响的人，只要别人说什么东西好，他就愿意去尝试。广告商们最喜欢的就是这类客户了。 你这尝尝。 我不要。 你这尝尝。 不要。 你口。 刘静和方兴刚好相反，对于那些外界灌输给他的意见，他天然就有一股抵触心理。反正你说什么我都不信，我必须要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最好再亲自让我撞上南墙，我才会得出自己的观点，然后再誓死捍卫自己的观点。 哎，你这才……哎，你们去哪儿？ 去买臭豆腐。 你们怎么不买臭豆腐的？ 老板，来三份臭豆腐，我的那份不要折耳根，要香菜，要辣椒。 我不要折耳根，不要香菜，不要辣椒。 我的要香菜，要折耳根，要辣椒。 这么多我可记不住，自个儿来啊，自个儿加。 你怎么吃这么多香菜啊？ 香菜很香啊，作为配菜，不但能入味儿，还能解腻解腥，甚至还可以入药，还可以治疗麻疹什么的。你不是容易过敏吗？搞不好多吃点香菜就好了。 真的吗？ 要不然你们也加点折耳根，也很香的。 我不喜欢折耳根的味道。 真的很好吃，折耳根和香菜配在一起，味道就没有那么浓了，再配上臭豆腐，简直就是绝配。 我不要。 你就试一试嘛，人家既然把这些配菜放在这儿，肯定就是因为好吃。 真的吗？那我来一点吧。 后来我在大学里上营销传播课的时候才意识到，像夏梦这样不停地在你耳边说某样东西好，拼命劝说你尝试的行为，在营销学里叫做广告。 其他配菜根本没法跟香菜比。 而像刘静这样总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告诉你他喜欢的东西，不但代表着优秀，还代表着品味，这种行为在营销学里就叫做公关。但不管我们怎么影响着彼此，有些喜好好像就是很难被改变。 可能这就是所谓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口味这种东西本来就没有道理可讲。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这边请。 好， 来这边这边。哎呦，稍等我一下，小张小张，麻烦帮我把他带到后厨一下，谢谢啊。喂，王总。好的好的，我马上确认一下媒体名单。哎，小林，你能不能跟他们说一下，我们可以再加点费用的？我知道我们预算不够，但是啊，好，我来想办法解决。 正忙呢，你在附近吃个饭，顺便给你带点吃的。 谢谢了，但是我应该没工夫吃了。 怎么了？这么忙吗？ 出了点状况，今天晚上有别的活动跟我们抢人。我昨天预约好的媒体，还有那些 KOL， 有一部分临时放我鸽子，我现在好几周空着呢，得赶紧找人。 那行吧，不要打扰他工作，走了。 我们也帮不上忙，走了。拜拜。哎，等一下，回来呀！要不你们俩留下吧。 啊，我不喜欢夜店，太吵了。 你就当帮我个忙嘛，我这会冷场的，而且这是我工作以后第一个活动。 回去还要发邮件呢。 那，哎，把你们的朋友的朋友也都叫上，只要把座位填满就行，拜托拜托。 我哪有时间交朋友？不就你们俩吗？ 我也是。 他不是认识一个导演朋友吗？哎，对，那叫什么群演？请他把群演叫过来吧。拜托拜托， 行， 好。我问一下。 哇，你给他发了那么多消息，他都没有回过你啊？ 哎，你现在再发消息给他，像你舔狗啊？ 不是方兴让我发才发的吗？发好了。 你不是还有发小吗？ 发小也叫过来吧。 宋超啊，我不想叫他，太烦了。 你难道忍心看我这个失婚妇女再失业吗？ 为啥？为啥？ 行行行。 哇，回得这么快。 嗯。这是在线等你的吗？ 手机就攥在手里吧。应该本来就想约你来着。 这都知道， 绝了！ 这回他装监控了吧？这， 大家本来就是今天要来玩的。 那你赶紧回，好啊，好，好，好，不见不散。哎 呦，又来了个南田狗。 行了，都给你发了啊。 哎，记得叫他把他的朋友也带上。 差不多行了。 方小姐，哎，方小姐，啊，啊，那个蛋糕我已经放好了。但你跟同事交代一下，千万别把那个罩子掀开，我在里面放了干冰，要不到晚上这蛋糕就该化了。 行，谢谢。 麻烦签字。哦， 好了。 嗯，好，没问题了，那我先走了。 哎，我送你吧。 哎，对了，方小姐，我想问你一下，你知道这个附近有没有高档一点的商场？ 商场是有的。不过你想找什么品牌啊？ 我对奢侈品也不了解，我就是想买一件贵一点的首饰送给我女朋友，她下个星期过生日。 哦，女朋友，哎，要不这样吧，我认识一个品牌的公关，然后呢，他应该可以给你员工折扣。哦，他手机号我发你了，你直接联系他，说是方心介绍的就行。 好，谢谢啊，谢谢。 不客气，举手之劳嘛。 行，那我先走了，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好的，好的。 好，再见啊。 什么情况？ 你们俩低调一点。 这不会是那个面包师傅吧？ 我觉得看起来不太像是你的菜呀。 什么菜不菜的？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那人怎么样？啊， 不错呀。不过就是有那么一点， 人好就行。这结婚最重要的就找个好人。 性格弱点正好，太强势的跟你合不来嘛。 你们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以前我跟马振宇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一个说啊努力上进就好，另外一个又说只要对老婆好会疼人就好。可是你们看我现在的下手是什么？拜托两位不要再给我出主意了，好不好？哎， 不是，我就是觉得 人家已经有女朋友了。 嗨，你早说嘛。那就算了，有女朋友不行。 两位要不要先进去坐一下呀？ 哎，我觉得他们这次请的 KOL 质量不太好，可能预算不够吧。可能 是吧。久等久等， 两 位有个事儿耽搁了。你们怎么样？人都到齐了吗？你们家宋超呢？ 什么你们家我们家的？哎，这玩笑真的很无聊。哎， 他们家宋超在这儿呢。 那个，宋超、老高、王鑫、夏梦， 两位好，两位好。那你们稍等，我去安排座位了。 哦，不用不用，我订了二层最中间的卡座。 二层最中间的卡座？ 啊，就最贵那个。 你花这冤枉钱干嘛？ 哎 ，Karen， 我们这么多人嘛， 二楼最中间的卡座不是都快抢完人了吗？ 邓家后面让我调到最里面了呀，说是他经纪人说的，可能是怕被粉丝打扰。邓家没跟你说吗？ 他可能是太忙了。 啊， 那你也忙去啊。 好，谢谢谢谢。 哎，星星，你们连贾文怡都请来了， 她是明月香槟的代言人嘛，品牌请她过来制造点话题。哦， 哎，沙漠不是也在他们剧组吗？会不会跟着一起来啊？ 我怎么知道？ 他还没有回你消息呢。 沙漠是谁啊？ 你管那么多干嘛？ 找了你半天呀，怎么在这儿啊？咱们跟唐总一起合个影好不好？哎， 这个赵琦怎么回事？ 别抢， 怎么动手动脚的？ 还戴着戒指呢，就这么肆无忌惮的。 哎，别说啊，方心站台上真像个女明星啊。 是啊，可怜我们星星了呀，明明被别人占了便宜，看上去像我们平台职场剧里那些靠欺负别人和姿色上位的女二号。 哎，那男的谁呢？ 那个男的是方心公司的客户，总是借着职务之便占方心便宜。 禽兽。 羡慕呀！我跟他不熟啊。 你说老高啊，我爷爷以前是 干房子的，他爷爷以前是做工程的。后来我爸继承我爷爷的公司，他爸继承他爷爷的公司，所以我们从小就被安排在一起玩了。 啊，继承者们，对吧？ 还好他是个男的，他要是个女的，我爸非逼我娶她。 你们两个人挺有亲密感的。 漂不漂亮？ 一点的。夸张了吧？至于吗？还真挺漂亮的。 那个就是冯小姐啊？单身吗？ 她好像结婚了。 离了吗？ 身材好好啊， 应该离了。身材好好。冯小姐， 你快点！ 哎呦，我们又见面了。 来，快！哎呦妈！快点，哎，快点， 喝酒。 在工作。 那就喝个水。 你是单身吗？ 我是单身。 不喜欢来夜店，太吵了。 什么？ 他不喜欢来夜店，太吵了。 我不屑搬来夜店。 什么？他也不爱来夜店，真的吗？哎呀，你们自己没有，吵死了。你说的嘛，多挣一点是一点。 Rocky， 你的英文名叫 Rocky 啊？ 哦，就是因为在夜店打工都不会有人用自己真名的嘛，大家看我比较像女汉子，所以给我起了个男生的名字，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啊什么啊？快点！哦， 完蛋了。 夏梦，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这位是 经理。 经理， 对，他是这活动的主办方经理，然后也是我特别要好的朋友。哎，经理，厨房刚有事找你，特别着急，要不跟我去一下？哎，我先带他去忙了啊，哎，陆明一块找你啊。 那个，我就坐那边。 哎，好，好的，好的。 经理这边。 哎呀妈呀，你不要那么着急吧？哎， 不好意思啊。哎呦。私人包厢，你出去一下。 吓死我了！你干嘛叫我经理呀？这怪里怪气。 那个陆冰进来玩，我都不知道，吓了我一跳。 那你也不至于这么夸张吧？请问这个 Rocky 是谁啊？ 我随便抓的，我怎么知道啊？你今天正好工作嘛，你帮我打打掩护。 那你也知道我在工作，我怎么帮你打掩护？哎呀， 也不会打扰你的嘛。 真的吗？嗯，我刚才没看清楚他长什么样子，我现在再去看一眼。 哎，别！哎呦，别去了！ 哎，这么看他人挺可爱的。哎，你们在聊什么呢？笑这么开心？ 哎，行了行了，可以了可以了。 我说你这人可真逗啊！别人都装公主装名流，你可倒好，装起了花姑娘。 在看你呢。 Hello。哎。 冲我们招手呢，是不是叫我们过去玩啊？ 哎，你别去了，你工作的，快去忙吧。你去忙吧，去忙吧。啊哈。 那过一起玩嘛。 不玩玩呀。 小明点了吧？啊？什么啊？快点点啊！我这就点点点点点。啊，你可以了，玩的开心，玩的开心啊，玩的开心啊。哎，你要不要拍个照片啊？ 为什么要拍照片？ 这里这么多香槟，你不发个朋友圈吗？ 算了吧，我刚失业，然后觉得花天酒地合适。哦。 小姨，好漂亮啊！小姨， 啊？ 贾文怡。 贾文怡？贾文怡！哟吼！真是他弟弟。哇，他太漂亮了，我觉得没有刘静漂亮。不， 你在等人吗？ 你是有什么心事吗？没关系，你什么都可以跟我说。 他一直不回我信息。 一直不回你信息？老哥，啊，有人一直不回他信息，男的女的？ 男的。 然后你又一直很想的，对吧？这种套路我常用。 当然了，因为你是渣男嘛。哎， 作为渣男，我可以教他一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怎么说啊？ 要想确定一个男人喜不喜欢自己，首先得给他一点紧迫感。男人都这样，送到他面前呢，他不稀罕，一定有跟他抢，他才会想要。 你们男人都这么贱吗？ 我们俩就这么贱。 胡说，我才没有这么贱呢。我从来不会不回人信息的，我对感情很专一的。我喜欢的人最好全世界都不要有人跟我抢。你这之前都出了什么馊主意？上次在 KTV 就被你坑了一次，非要装高冷，结果呢，刘静就走了。 不是你拉我、啊，要不然咱做个实验，把手机给我。 给你手机干嘛？ 相信我。 那你拿我手机干嘛呀？ 不是你相信我，你相信我。 算你什么呀？ 你想不想让他回你微信？ 要不就别让他回了。 相信我，给我。你们俩坐好了，跟你们拍张合影， 为了 那种亲密感呢，配合一下好不好？你俩是第一次见面吗？能不能亲密一点？宋超，你也主动点。来，你把手靠过来。你们俩头 靠 在一起，头靠在一起。 干嘛呀？ 想不想让他回你微信？ 相信我是渣男。 哎，对了，哎，看这儿，你再拿瓶酒。好，过多好了啊，微笑一下，微笑一下。哎，对了， 发个仅他可见的朋友圈吧， 再定位那种。 为什么？ 文案呢？你就写真是愉快的夜晚。 这不是我平时的口气啊。 不重要，重要的是后面还要加到一个害羞的表情。 没这个必要了吧？ 有必要，这样他才能知道你今晚的愉快都是因为你旁边的这位帅哥。 帅吗？ 不是，你怎么还没反应？ 你拿我手机干嘛？ 太磨叽， 还给我！ 我不能翻， 翻。 发完了， 快点赞了！ 而且不出10秒他会评论你。我说完这句话已经过了5秒，5、4、3、2、1，评论了吗？ 没有。 高手，光点赞不评论，果然是个高手。 肯定是渣男。 我再想想办法。先喝杯酒。 不用了。 可以把照片发给我吗？ 原图。 哎，这个我付好了。哎，这是招待你们的酒。 不用了吧，太破费了。啊， 不会，员工福利免费的，大家随便喝。哇， 这么大吗？ 那我替他们谢谢你。啊， 那个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那个夏茂，我觉得你还是去工作吧，真的。啊，我等会儿经理看到就不太好 了。我可以待一会儿，没关系的。我坐一会儿，没事的。 真的不用了，真的不用了，快点，赶紧去吧，去吧，去吧。快去吧。 对啊， 放酒，放酒， 为什么？放酒，放酒。 小张，媒体名单确认好了吗？每一个来宾都得到，照片都得拍，检查好照片好吗？你跟小周，还有你，按着时间表掐，1分钟都不会许给我晚，好吗？不要在这儿打电话。 还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这个视频昨天就应该检查好了，为什么今天还出错误？这个黑的什么东西啊？我问你，绿屏怎么情况？你让嘉宾怎么说？ 邓家姐，我来。邓家姐，新闻馆那边在催了， 这两 腿。一下， 你看不到我在忙吗？让方心给你签。把这个弄好，我来， 我帮你们好好检查一下， 签个字就好了，不要浪费小月时间。拿人家手机给我对时间， 好吧？ 怎么又到这个地方了？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我先过去了，丁大总。 赶紧给我发新闻稿去。看到了吗？这什么东西啊！ 蛋糕的事儿我已经处理完了，其实其他的事儿我也可以 做好你自己的事儿就好了。时间轨对好了，拿你的手机。 小姐，小姐，你没事吧？ 哦，我没事。请问现在几点了？哎，这个好复杂。 老高，你在干嘛呢？ 啊， 你怎么看人家女孩喝醉你就占便宜？小姐没事，给你叫工作人员吗？ 哦，没事没事，我坐一下。 你看看，你坐，走走走，回去。 你拉我疼疼 疼什么？你刚刚在里面是？ 我跟你买，我也真的担保，他肯定没事儿。他我感觉在为我释放某种信号。哎，娇娇，哎，怎么一个人在那儿喝酒？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打扰了，打扰了。 不是，这我朋友。喝酒吗？疼你轻点儿， 不是你那么不放过，他喝醉了还。 Waiter， 给我倒酒。 Waitress，、啊、 你还是个女的呀？ 对的。 你是不是喜欢那边那个女孩子？ 哪个女孩子啊？ 这儿那边绿。哎呀，那边你要不要上？ 要不要不要？ 上吧上吧。 那你不去，我就去了。 你别去，你别去，我去我去。我去哎哎哎、你别去。 先生要喝酒是吗？不应当。 姐，教练，看我答案。方小姐， 倒酒啊！ 哎，你好， 哎，你好。 那个，我们就坐旁边，然后我们几个朋友想认识认识您，请请你喝一杯。哦， 不好意思，因为我现在在工作。 走啊， 进去， 就在那边。 见了，陆斌啊。 没事，对，陆斌的朋友。哎， 陆斌啊，行行行，那你们先过去，我马上就到。 好， 行，那一会儿见。 好，谢谢。 一会儿见啊，方小姐。嗯， 什么？去。去。 哎，喝一杯啊。 喝杯酒嘛。哎，各位小哥哥、小姐姐，你们好。 来，请坐，先坐。 来，小姐，请喝酒。 哎，对。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今天在工作嘛，所以，要不这样，我以水代酒，敬各位一杯吧。 好， 好， 来，干一杯，干一杯。 倒完没？我都快渴死了。 喝你的酒。 你会倒酒吗？ 喝你的酒。 你喜欢肌肉男？ 比你喜欢捡尸好， 不是谁捡尸了？ 至于吗？ 我烦死了， 怎么还哭了呢？ 你不是想打听一下那朋友消息吗？ 我也想问，请问是哪位朋友？哎，是 我们小时候玩那个游戏， 不记得。 就是那个你演妈妈，我演爸爸，然后你做饭盛了一碗土，还吃了那个。 不记得。 那你记得什么吗？ 我记得小时候你老说我头大，天天喊我钉子钉子。 那是因为你小时候头真的很大，身材又很瘦，是吧，夏梦？ 行了，你不会聊天，别聊了，喝酒吧。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迟到了，对不起，对不起。哎，好， 怎么才来啊？哎， 没事没事，不好意思啊，徐导，我来晚了，我自罚一个，那我们先干了啊。哎， 这个就是山木啊。啊， 那我先干了。 哎，行了，你别看了，你别看了，老高，你 其实想想我也没有那么喜欢他，我挺喜欢他女儿的，给他们家做过几顿饭而已。而且他这种工作，身边很多美女，跟他在一起肯定没有安全感。嗯， 对对对，看起来就不靠谱。 看来你真挺喜欢他的，都已经开始帮自己做心理建设了。 老高，你不要每次都是一副自己很懂的样子。 我就是很懂嘛。刚才那实验是不是成功了？他是不是来了？ 成个屁，信息都没回。哎， 人都来了，不比你回微信还好？ 那有可能是那个贾文艺叫他来的呀。 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再做个实验。 还做实验啊？ 这次呢，我们就做个简单一点，演出戏。 你开玩笑呢？演戏？这后面不是导演就是演员，你以为他们看不出来啊？ 就这年头，有几个演员懂戏啊？ 那倒是，现在女团都开始演戏了。 啊，这样啊，你们俩先深情对视。对，对视，深情一点，互相看着彼此啊，深情一点，再贴近一点，靠近，靠近。 贴近什么呀？贴近。山姑看我们这边了，怎么办？现在啊，老高，快。 那你给宋超讲个笑话。嗯。 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 笑好像吗？ 庙里有 不咆哮也得笑，微笑，大笑。 不 错，谁不去了？不是，哎，你是要谋杀他吗？我是要那种小女孩那种害羞的痴情狗。哎，对对对对，然后宋超，你很享受这个过程。 然后该怎么办，老高？ 然后 全完全给你讲了。 哎，也可以。 可以什么呀？可以啊，老高，你是不是损招？ 不是，你们刚才不够投入，然后没给到我刺激。我将来可是要做导演的人。 你还做导演？ 我 好了吧，人没了吧？老高，不是我说你啊，你把我当猴耍了吧？就你这样还泡妞，还当…… 好像老高还挺有用的。 刘进， 不就是吗？ 一起喝一杯吧。 我去上个厕所。 夏梦， 我也去， 我也去。哎，你不刚笑完吗？去下洗手间吧， 不想去就别去了。 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俩了？要不我待会儿再来吧。 别别别，我没这个意思。 他是没这个意思。 刘进，介绍一下吧。啊， 宋超，江山木。 叫老江就可以了。我是他邻居， 我是他发小。 哦，他就是你前阵子相亲的那个对象啊？ 对对对，就是我。 咱们三个人喝一个吧。 游戏， 玩什么游戏啊？ 真心话大冒险。 我不喜欢冒险。 那我们就玩真心话。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先喝一杯酒，然后问在场的任何人一个问题，被问到问题的人只能回答真心话，然后再喝一杯酒问下一个人，以此类推，直到有人喝不了为止。 这不就是拼酒量吗？我肯定喝过你俩呀。 没关系，你喝不了酒，我帮你喝，可以吗，哥们儿？ 可以啊， 但是有个前提，说谎的人孤独终老。哼。 够狠的， 你怕了？ 来呀、啊， 那我先 来呀、 啊。哎，来了，来了， 请坐，请坐。 Hello。 来坐吧，来坐。啊， 那个不用了吧，王姐。 在聊什么？ 我们什么都没聊，什么都没聊， 什么都没聊。那你们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没有了， 没有。 感觉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啊。 今天很开心。 经理，我有事要找你。啊？我有事要找你聊一下。哦， 那我先走了。 很着急，很着急。 坐会儿。 我听说老姜是导演， 副导。啊， 那你有潜规则别人过吗？ 问这个干嘛？ 没关系，我没有潜规则过，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新任副导演权力不够大吧？ 没完了是吧？ 该换我问问题了吧？听说宋兄是富二代。 也不算了，就家里有一点小钱而已。 那多久换一次女朋友啊？ 我没有谈过女朋友。 真没有啊？ 真的。 那就只是约炮喽。 约什么约？我没有约过。哎，刘静，你听我解释。我 之前 在国外的时候就不是我。 刘静，我他还是个处男。 我 对。 要不我们换个游戏吧？ 为什么？ 挺好玩的。 到我了吧？ 来。 到底跟你说什么 啊？没说什么呀。 没说什么，你在那儿坐这么久还笑这么开心。 他跟我说这事儿跟我也没多大关系嘛。 那你也坐那儿喝那么多酒，你今天要工作，万一喝多了怎么办？ 我在那儿喝那些酒并不多，而且呢， 他不会是看上你了吧？ 某些人在这儿吃什么醋呢？ 我没有吃醋，我 就是吃醋。 小姐，怎么喝多了吗？要不我送你回去吧，去医院多危险啊！ 现在几点 了？现在九点半了。 这男的该不会想占他便宜吧？ 等会儿你再看看。 有点晚。 对呀，我送你回家吧。 没有，我男朋友在家等我呢，我自己回去。 没事的，我送你才安全啊。 不用，放开我，别对我动手动脚的，不然我叫保安了。 做什么呀？ 我还以为他喝醉了， 人家那叫钓鱼。这出戏我刚已经看一遍了。 我认识他。 那你是谁呀？ 张婷的女朋友。 哦，相亲会上那个女孩。 天哪， 完全判若两人。 所以他在这儿吊大款呢？那他怎么看上张婷的？ 估计是给家人个交代吧。 这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哎，我们拍个自拍。哎，这个 干什么呢？这样不好吧？ 好戏才刚刚开始。 谁又聊？别说太早。 值得太快，我没为